那个灯不好打， 不好找啊， 你病了， 你病了啊， 你病了当做 即可担呀，即可担担， 我还挡着帮你带。 哟，这妹子还蛮厉害的嘛。冬梅，冬梅，冬梅，可是鬼妹子。江师傅，三里人少见噻，等到你见笑 了。大伯，莫难为你了，我们还是先到草村庄家去吧。 什么？草村庄？ 对呀。 哎，大伯， 他怎么了？ 江师傅，我设法跟你说了吧，我台下也是个村长，只是不姓曹。 什么？这里不叫亚军袄， 祖辈传下来一猜就叫口台袄。 你骗人？ 我没骗你啊。 你还说冒骗人？你要不冒充是亚军袄？ 江师傅，哎呀，江师傅，江师傅，我要是不说我是亚军袄的草村长派去接你的人，你会跟着我马步仔钻这口袋袄吗？啊，你哎，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我既然会把你骗进来，就不会轻易地把你给放出去哦。 对不起，我董家老可不是这么好怪的。 江师傅，江师傅，江 毛太古嘞，你不要一天到晚是个赵师傅，本小康我父辈都有用分身。 发烧火， 王队长，给江师傅接风的休息已经准备好了， 人都走了还见我个娘 啊。 莫森， 哎， 大上袖片，带上绳子，今天你就是绑，也要跟我绑回来。 是。 我身还撑，家为贫， 江师傅，你腿快，到底不如我路数啊，快跟我回去。 我不。 你不？ 我不。 哼，今天你不也得不，你不不也得不， 你凭什么？ 我告诉你，这可是踩我的地盘上。 你 哼。 莫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是 是是， 对， 快！ 放手！滚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你，哼！ 江。 娘个头！ 江师傅。 毛主席一声的命不曾定下的决心，一辈子结下这乱蛋。换尽一岁我转回尘埃， 大伯，我跟曹村庄有约成行，不能不走行雨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在外，四海为家，哪里不是大功在前呢？啊， 这 江师傅他业主熬有的我扣的啊都有，他业主熬没有的我扣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蛋都给，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蛋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江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姑仔真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中全当是风格一条江湖中风美好，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去 过了吧的噻， 你丫鬟是家会串门不？ 我串不串门，关你什么事啊？ 我娘说，一个大公仔长期出门采买，就像威风那个铁，葡萄那个土啊！哎，后面，哎，后面，后面。这是个娘说的，我娘说的。 从小是个娃娃亲，他还真当一回事。 我忘 了。 妈 妈， 呀，看你们高兴的哈， 看看哪里今天我们能有高兴吗？ 就当老人有今天，可全靠我们的毛村长。 哦，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毛太白、毛村长的肩膀是不可以乱拍的嘞。 你小子， 哎呦！妹子们，还有什么呀？ 高兴的事还在后头呢。 啊？ 不是我毛太白、毛村长牛皮吹破了天啊！只要大家跟着姜师傅好好干。我保证不出两年我们靠山坳就要得地翻个转了、台座的台座板凳的板凳今天大家一起喝杯喜庆酒啊 喝杯 喜 庆酒好 冯 梅江湖出去走的是天你啊还快去喊他去冯梅啊冯梅爹挂了的东江闹怎么样啊？嗯， 爹， 哎，和牛要有人家江师傅一般也好啊。 毛村长，近水楼台先得月，到时候啊，你把冯梅嫁给江师傅，我就成了 三个闺女。 哎呀，冯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冯梅，算了算了，冯梅。冯梅，这群鬼妹子， 村长， 哎呦，江师傅你回来了， 哎，回来了， 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村长，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了， 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啊， 哎呦，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瘦了一台车完 了，没什么啊，村长。我给你带回一条天宝雄鹰， 哎呦，哈，我要准给你准备了一只大野兔呢。 哦，那就多谢村长了。 哎，你我两个谁是谁呀？啊， 栏目一号。 我在哪？我房子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等快喜。哟，这玉子还挺顾雄顾神的吧？ 哎，这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请你不露面。先前村里每逢风把戏时，都是有九个牙子。子女台北当了村长以后， 自然就该你做了。 那当然就是我们毛村长错的喽。 哎呀， 其实谁错不都一样啊？不就是一把破椅子吗？可村里人办事总好讲个鬼规矩。 毛村长，江师傅，请。 哦，江师傅，请。 哎，还是村长请，村长请。 江师傅，你请。 村长请。 毛村长，今天喝的可是丰收酒，这口气啊，应该就是不错才对呀，是不是啊？ 江师傅， 江师傅，请，请。 乡亲们，乡亲们， 乡亲们， 乡亲们，乡亲们， 出门人。 酒水衣，坐山坐下呀都是情，春阳一点呐、山东暖，大伙的情谊呀我心平啊，我心平。 乡 亲们，乡亲们， 咋一听哭声猛一阵，好似那门楣心中惊啊，口袋刚刚抬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乡亲们， 江 师傅， 你 叫我 们 借钱赶修鞋子，扣掉才有今天。江师傅，这万庆你也得要我苦。可怎我既然一手拼，按照合同当酒席，乡亲们一道啊。毛存在 屏幕前呐，屏幕前。 村长，村长， 村长，啊，村长， 师傅，去给他点个关 系吧。好， 走走走走。 难得他如此是心里。好叫我暗自呀回神，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 哎，你坐你坐。哎呀，哎，哎呀，你坐你坐。哎呀，哎呀，江师傅，干，干。红梅。快拉酒来！哎，走走走！ Yeah. 江师傅， 外来在求打工，谁摆心善？ 面对这样古老热肠酒飘香罗杯，好似那游子归乡热泪潸潸。 这怎我日后要不当尽干，就不是父母身来 父母养养父母养 村长 干 啊， 江师傅 干 干 哈哈哈哈，哎呀 你看我这死屁股可就偏了这把破椅子啊。 存在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江师傅，哎 呀，我一样思念你，一样。 花娘嘛总不慌。 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 年风吹，家门呀门一关，十九年好歹从呀我口上，口袋啊总算出呀么出口气，我马虎在也到底把命养呀么把命养， 让你的让你的让让让你的让你的让让让，你让你让让你让让你让你的让。 我是孤雪代表呀当雪，这雪季也不必说过忙，我比师父不怎么不肯走，这代表村长不当改水当那么下水长， 让你的让你的浪浪，让你的让你的浪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 庄，在大海上呀，比较把天呐，老板包你一块真本分，管呀嘛真本分。 让你的让你的浪浪，让你的让你的浪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让你的哟喂，让你的你的浪你的浪， 你呀个头喂。 王先生， 哎呦， 你俩， 我真的， 哎， 哎呦， 叫， 王先生， 哎，他去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团票。 好嘞， 哎，我，村长。 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喽，毛太白毛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代表，开会喽开会。 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嘞，浪里个浪浪里呀，浪个里个浪，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嘞，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啊。浪浪里浪浪里里个浪浪里浪里个 毛先生，这人都死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来， 都在董事长听江师傅的科技讲错。 到底是我快递重要还是他讲错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了， 他现在不是晓得了，岂有此理，还不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王村长， 可他们已经把台标给炫了。怎么球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这样也好嘛，啊，选举讲错两不误嘛。 哎呀，如今这年头不学点子科技那是不行的嘞。 毛村长， 我在那啊，你还不要说哈，今天选你明天选你，个台票懂得还是蛮累的嘞。 毛村长， 可大家的意见非要选蒋师傅不可。 什么？要选蒋师傅？ 还是凤梅带的头呢？ 还是凤梅带的头？ 毛春照。 我转大选代表化为罗衣，凤梅他蒋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扎起掌声一片，齐丹丹跟松起手臂漫舞啊，手臂漫舞。那蒋师傅他蒋师傅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 他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啊？ 这人心思不雅个肚皮，我也增加难点，稀里糊涂稀里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 可他们硬要选他，你拿他们改半句， 我们是不是到东子闯去一下？ 哼，谁可是选代表， 也不是讨饭钱。我却不行，毛村长在这里几三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 你， 蒋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 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 少给我自作聪明，搬进龙仔。 哎呀村长，我真是， 选谁不准台面客在啊啊。再说我毛姑在这一辈子也不是毛当过台表，毛进过选策，真是 四要面子反手吹， 他两个头。 想当当初他父亲如何样，他父亲如何样，选他把代表当，这真是要你拉肚皮下工那个乱工呀，没呀嘛没银行啊。红梅他从小生就那副脾气，头发热那么嘴巴痒，如此癫狂，江浙生问题他会不听课，这倒是难教人，不会太像啊。 潘奶奶，干什么你啊？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县城那走镖场， 为呀为呀个走镖场，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包仓， 为呀为呀个大包仓， 包中还那个太包中，几包袋在一碗，小我黑一碗，小我黑送一碗的一碗送，又送你多风光， 为呀为呀个多风光，多风光。 光你个头！ 我又错了。 哼！哎， 爹，你回来！ 蒋师傅，哦，不，蒋太彪，恭喜！恭喜 村长， 我毛叔叔跟你准备了，来，鸡毛带转一万笑。 村长，你听我说， 你什么也不要说。 爹，这么坏蒋师傅， 动个屁！下师傅，村长，我 蒋师傅， 了啊，请你保重呀， 多谢呀，为我愿胆选人不图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清楚。 侄子，我还没有糊涂。高国丹，本宫第六天设备，中职场事务学习，你忘早说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你自谋自花，反为主呀。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生产大发展，干什么出来分什么苦呀。 吴美，你看他这帮人呢，他就是你跑给我求生的，他就是真神强攻把你堵，要不然谁替他赋闲，也不然呐、啊，谁晓得我毛村长？不如他打死姑姑呀！ 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乡亲们，爱财尽显本可嘉，你反倒消极独唱，坏记住呀，坏记住。 村长， 万千委屈，我忍受最不堪。将我认个如你猫眼的瞧人，还笑看你如此何见我这小人物。哼， 江子墨， 哎，江 Thank you. 过几层。毛村长突然发作雷霆怒，响彻声声吼，自惊醒自惊醒， 夜静人静，心不静，河山有岸， 想去唯有走啊，漂泊总是 雨打 冯妹，哎，冯妹，你怎么了？啊，你， 张师傅，你为我们山里人吃苦受累，费心劳神，人都累成这样，可我爹他还那样待你。 春妹子，这有什么好苦的？ 哎，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对你太不公平。 哎，凤妹，好凤妹，快莫哭噻！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哎，也只有这样。哎，凤妹，哎哎，凤妹，凤妹你，凤妹你， 江师傅，你真的就这么走了？ 凤妹，我 江师傅， 趁你走，把你走，大道离别路更遥远。人若有情天不遇，人不留你，山也留， 人不留你哟。 重压子母情，子母情，出门前行一饱尝，在外也更抗惊，身在异乡风知己， 春风一夜动人，

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听众朋友，再见。 Thank you.